张松蕙。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满怀憧憬来闯荡，生活不易常失望，他人故事找灵感，是决心改行也迷茫。各位看官，说起咱们临安城，可真是1000个人里边有1000种说法啊。有的人觉得这里头啊人情淡薄，有的人期许在这里闯出天地，所以总有些个人从这里带着失望离开，同时有更多的人满怀希望而来。然而不管是走是留，他们都在临安城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哎， 我说兄弟，兄弟，兄弟，你怎么了？你让人踩了尾巴了？ 哎呀，这不叹气？ 叹什么气？我告诉你，不能老叹气。人家说的好，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你老叹气，你越叹越气，你知道吧？你要搁我，我从来都不叹气，我永远都是。 您这还不叹气呢？ 哎呦，你说这咱俩怎么那么惨？ 别说是呢，怎么就混不出个样儿来？ 你说是怎么？你怎么就混不出个人模样呢？ 我混不出个人模样，那不主要因为有你这样的哥哥吗？ 哎，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不是咱俩人呢？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就容易受穷，知道吗？现在这社会，你想想啊，没点邪门歪道，哪挣得着钱呀、 啊？脸皮厚吃个够啊！ 脸皮薄，哎，俺熬啊， 吃不着啊！ 哎，对，吃不着啊！ 哎呀，那个、你说那天天就，要不说呀、啊，人家有人家的道，好汉出在自背上， 好马出在腿上， 咱俩就是啊，他是靠谱， 咱俩呀 不会说， 主要因为没有这个腹，是因为咱俩没有腿， 哎，没腿，咱俩成马了，咱俩没有嘴， 那没嘴，咱俩这放屁呢， 不是，咱俩没有好嘴， 咱俩这嘴那么破呢， 可不是不会说呀，比那花言巧语咱怎么比？ 哎，我听说，就那个东街那个，司徒大人， 我知道 啊。他你知道怎么发的财吗？ 怎么发财？ 好嘛，卖山楂发的财 啊！ 他呀，把 那山楂那倒腾多少吨才能倒腾发财来？ 你错，人家不当山楂卖， 当什么呀？ 人家拿山楂呀当延年益寿丹卖，知道吗？ 延年益寿丹。 哎， 那丹吃完了还出俩糊来，这什么破丹？ 你傻呀，人家得把这山楂啊都擀成了这泥、然后再做成小粒儿、搓完之后给它烘干了，哎，延年益寿丹弄一小葫芦里头一装，卖个老人，你知道临安城老头老太太就怕死，你知道吗？ 您怎么知道他这么清楚啊？ 他那是你我给他搓过山楂呀。 你看，您都知道这工艺了，你非让他眼睁着赚钱，咱也干呢，咱也干这行不？ 那哪行啊？咱干这行，这是什么买卖啊？这是断了你的子，绝了你的孙的买卖。 怎么老断我？你劝我，咱俩一块儿干的。 我不干啊。对不对？这是断你子绝你孙的。 那我也不干，那我也不干，我不干。 你对不对？你这都是吃的嘴里的东西，万一吃出点事儿来，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气不隆咚一咔嚓。 也对， 咱俩就蹦不隆咚腾腾了。 咱可以不弄吃的呀。 咱弄什么呀？ 咱弄别的呗。 咱 弄别的。你会什么呀？ 我别的不会，我就会雕点活。 这还别的不会呢？这会这就够巧的了。你就说你是神雕，不是那，你 我改了鹰了， 不 是 你大雕，不是你就是 还是鹰吗？ 雕，就是特别能雕得一，不是，雕的，对你以后你一名叫雕得一，你就是你雕的在咱临安城数第一，雕得一，你就是 兄弟，这不牵强吗？ 这你反正你雕得好，然后咱们呀。加他一宝剑的噱头， 宝剑的噱头， 对你喜欢不着吧？ 啊， 你宝剑什么是能够又用得着你这雕工，又能宝剑？ 雕工又宝剑， 雕什么 能宝剑？呆，有了， 你雕 我给 哪儿？ 你雕养哪儿去？我给临安城的老头老太太，哎，雕柔手的健身球，怎么样？哎。 雕健身球啊那都用还这么一磨就磨出来了吗？用你的什么呀？人都俩圆的，你雕什么呀？你雕一堆带工艺的，那也不好揉啊。 那咱弄什么呢？ 我琢磨琢磨，这人呐，其实这一辈子就是两件事： 吃饭、 睡觉，对不对？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就好。 有这么一句话吗？ 啊， 吃得好，睡得香。你这不是正在受伤？ 嘿，对， 是不是 吃得好，睡得香，保您身体准健康？ 我正要说这个。 我说你大哥要没休息，你得累死你。我这都瞎编，知道吗？哥，那咱吃的咱不当， 那咱 睡的呀？ 哎，我明白了，我雕一床， 那得多的工艺呀，费多的劲做。 我雕一被窝。雕一枕巾， 雕一被，拿什么雕一被窝？ 拿石头雕一被窝，钻石头里睡觉， 那不雕一棺材吗？那不是？ 哦，石棺啊！ 不是， 咱做死人买卖。 不， 啊， 活人的，咱们别弄棺材，咱们别弄盖的， 咱们弄 枕的， 知道了？ 挨着脑袋 雕枕头怎么样？ 雕一枕头。就说他们现在用的软枕头不健康， 所以呢， 所以用这硬的枕头。哎，而且咱这石头啊，高级石材，咱这是什么石？咱这是比利时的，不是比利时，咱这大理石。对，有娶她卖大理丸，就娶她卖大理石。 大理石， 大什么石啊？ 大理石， 对，咱这大理石的。 这么着得了，咱不如咱说咱这枕头是玄武岩的。 也行，反正 要不咱说咱枕头是陨石的，怎么样？ 对，什么玄咱就说什么， 什么玄说什么。 哎，说能够影响人的脑电波， 咱就说咱这石头啊是玄天五百载之2X78玄明枕。 对，好，这名字好，这名字好， 我这名字起得够玄乎了。 对，咱就这么干， 说干就干。两兄弟此时已经顾不得去想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影响跟后果了。然而石枕加上宝剑二字就真的能够卖得出去了吗？您接着往下听。 哎，兄弟， 哎， 你看我这枕头雕的像不像狮子？怎么样？ 大哥 啊， 您糊涂了呗。 我怎么糊涂了？ 您雕一什么玩意儿？这是 我雕这枕头，你看我雕枕头像不像狮子？ 雕的倒是真细， 你有病啊？ 怎么有病啊？ 这不浪费时间吗？掉一晚上掉一跟狮子似的枕头， 这精雕细琢嘛。 你要靠精雕细琢能发财，还忽悠什么宝剑？ 那 你直接卖你这手艺不完了吗？ 卖手我手艺不挣钱， 还是的呀。所以说你不能这样，要靠手艺发达，还用忽悠宝？你忽悠忽悠都就圆古伦敦，你枕头上面什么都没有，真是的，你死脑筋了怎么？ 那怎么弄啊？ 非卖这样的呀？ 啊， 那就卖这，就卖这行吗？ 这样显得我有本事啊。 显你有本事，那就下回、啊、下，那咱下回可就不能这样了啊。咱下回再卖的时候，你可得听我的来了。 下回 啊， 就这一回就够了，还下回呢？ 行，先看， 赶紧把这一个卖出去就得了。 先看这回卖怎么样？哎，咱俩卖枕头啊， 卖枕头，卖枕头。枕头嘞，枕头嘞， 哎， 啊，怎么了 ？你看，你看 啊， 你看那边 那 老头， 嗯，哎，那老头行，跟老流氓似的。 什么老流氓？ 老富豪似的。 对，穿着简约不简单 啊， 低调奢华有内涵。 你上去看看去、 哎。你看走着走着就有点晃悠， 哎， 有点晃悠， 哎，赶紧， 肯定是小脑有问题，咱俩赶紧上去上去。有的呀。 我没钱， 我哎，有钱干嘛呀？ 不是抢劫的， 不是。 我 看您这腿脚不得利落啊， 请解锁呀、 啊。哎呦，大爷， 哎， 你有受迫害妄想症吧？ 啊，没有。 那你怎么净说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呀？ 大爷，我呀，现在啊，这脑子呀，不是啊，特别的呀，这个聪明可记得住啊。 好像是，我也觉得有点了，怎么回事啊？您这怎么一人出来溜达？我看您这腿脚，那不老利索的，走道怎么回事啊？ 你不知道啊？我呀，就住在这个附近，知道吧？啊、我是一个什么人，知道吗？我是一个空巢老人呐、啊！ 哎呦， 我是一个空巢老人呐、啊！ 知道。 我老伴儿啊， 怎么了？ 走得早。是吧？ 哎，大爷，您说您这个空巢老人，您不要这么诙谐，好不好？我本来是挺想可怜您一下，但是太可乐了。 我空巢老人嘛、 啊，知道了。 儿子呀，闺女啊，也不在身边。 哦， 我一个人，我就一个人，一个人说我。 那你出来干嘛呀？ 我是出来溜溜弯啊， 溜溜弯。看你走道怎么这脖子都回不过来弯了呢？怎么？ 我废话。这有脑袋能转过弯来吗？这脑袋能转过弯，我改了猫头鹰了。 不是，我看您说话，您老不看我，您倒把脸扭过来呀。 我扭不过来了。 怎么了？ 我这脖子最近呐睡不好，我这脖子呀老落枕，你知道吗？你说我这一落枕，我是什么呀？我是一个空巢老人。 我知道， 连带我去医院的人都没有啊。 哎呦，不用上医院，你看那是我哥。我哥会治老枕，哥，这是一大爷，哎呀，快点，哥，这是大爷 啊， 治老枕不是枕头卖的，哎，那哥，你看这个大爷落枕了，多可怜呐，多可怜的，那个，大爷，你听我跟您说啊，这个是这么回事，这是我大哥，他会， 大爷您好， 哎， 好， 他是会治老枕，当然了。这个落枕呢是两方面，一方面是靠手法，另一方面呢是靠工具。 你这，你我来，大爷，小伙子， 大爷，那个，您是脖子落枕是吧？ 啊，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一个空巢老人呐。 大爷，您别老说这句了。 哎，这样，大爷，您先等会儿，我给您看看行吗？ 小伙子，你行啊？ 大哥，咱们主要是 你去，我给您按摩按摩 啊，那太好了。 一方面是按摩，一方面是这主要枕头， 哎， 这用这个枕头，枕我们这石枕， 哎， 我们这是玄铁的石枕，我用这石枕呢，您枕这有。 大爷，您试试您这脖子怎么样？我试试啊。 大爷，您干嘛去？你要干嘛？ 哎，你看我这脖子现在能涮了， 脖子这能涮了，脑子有点不太好了。 哎，这脖子好了啊、哦！ 大爷，您在那儿休息一下啊。那脖子刚好，您坐两分钟，要不然那个影响那个供血不好。大哥，你过来， 干嘛？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废话， 他落枕了，咱卖这湿枕，这多好啊，多好的机会啊！ 不是， 他的枕头不好，影响他的睡眠姿势，应该换硬枕头，不就完了吗？ 我这不是 你给人摁好了，那怎么卖东西、 啊？我哪知道我手法那么好啊？ 你这怎么回事？ 我给人摁好了呀。 他那下一单吧，下一单吧，下一单。 那个 下一单， 下一单。哎，我说二位啊， 嗯， 别走啊。这个给我这个脖子也治好了，上我家坐坐去吧。我们家有地儿，因为我是一个空巢老人、啊、 我知道，知道，知道。哎，大爷，大爷，我们还得着急着卖东西呢，不去了啊，不去了。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着急什么？ 卖东西去， 卖东西的 啊？ 你们俩卖什么的？给我瞅瞅。 别给您瞅，这东西，那咱说好了 啊， 就是看看啊，就是看看啊。 你先让我瞅瞅， 你看就是看，不许问价。 我瞅瞅你卖什么的呀？卖什么的呀？ 枕头、湿枕。嗯，您看这湿枕， 我知道是，这什么这？ 没见过这石头是不是？ 这石头怎么那么黑呢？这石头 天上掉下的陨石， 我就听说过天上掉下过林妹妹。 不是 啊， 她叫林妹妹，她不也是那个哎，原来她不是那什么木石前盟吗？是不是？她也是跟石头对不对？那个她是怎么回事啊？对，这石头啊，它是。外太空的超能量陨石。 哦， 哎， 那这石头，它这个这石头它能逮死人吗？ 那用不着这石头，是个石头就能逮死。 那这石头 我们有特殊的功效。 它这石哦，吃这石头就 吃石头， 有助于 什么？助于不了 啊。 吸收日月精华，您拿它睡觉，以后您就不落枕了。 你这是瞎说了， 不落枕。 我，你这瞎说，我这么大岁数人，我抱块石头睡觉， 抱块石头， 我找老伴儿不行。 枕着石头睡觉，把您那石头，把您那枕头，哎，淘汰，用我们这个， 连枕头都不要了， 枕我们这个， 枕石头啊， 这块石头，您看我们这型，这是我大哥亲手的。大哥，你说句话，大哥，是不是他亲手雕的？是不是亲手雕的？ 大爷，我是， 对，他雕的。你看看这形状，你看这工艺，雕的跟狮子型的，这多好啊！这枕头， 哦，这枕头真的太好，这枕头不都我来一个呀？这我得来一个。 不说了吗？光看看不许问价吗？ 你这孩子就不对了，你们做生意这东西是不是卖的呀？ 是 卖的之后，我是不是大爷呀？ 你是大爷 啊？我是不是一个空巢老人？我是不是有钱？ 我知道， 我那钱没有地方花呀。哎，我没有地方花，我每个月啊、领的这个退休的薪水钱啊，我没有地方花呀。你看大爷，我这个腿脚基本也就告别老年模特队了。 对， 对不对？我这现在就是这点钱呐。我这 那 你说你这枕头多少钱吧？ 不是。20两银子是不是？ 20两银子，这一枕头 啊， 这也太便宜了！你这都是瞧不起大爷我呀？ 便宜， 我是一个有钱人，我是一个空巢有钱老头啊！ 我知道，我知道。 哎，我这样，20两不行，我给你40两 啊！ 我给你40两，你要不拿这40两，我就抽我自己大嘴巴！ 哎，我拿着， 我不是个。 我拿着，哥，那个大爷，那我们不跟您这久坐， 别走啊，就是吃点啊，喝点啊，你看看我这，哎呀，这， 那我们也是受害的，您给我 那个，你们俩待着啊，先不能走呢，我沏点茶，咱们也得喝点水啊，喝点水啊， 那大爷，您去吧， 哎。 第一次行骗看起来好像挺容易，按照常理推啊，那么这俩兄弟啊，怕是要在这条歪路之上一直走下去了。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可有年头没吃这么好的饭了。哎， 那可不嘛。 哎，你别拿手抓那海参。你 废话，这海参也是，我这有点不合适。 你这 他这海参烂，他不好下去。拿勺拐来， 拿勺拐。 哎，两位大兄弟， 嗯， 这辽参吃的好不？啊，那嘎就盛产这玩意儿， 真好。 我跟您说，老板娘，就您毫不夸张的讲，我这辈子这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海参，因为我这第一次吃。 就没吃过。 那你以后常来。 哎，应该常来。 俺们这嘎老新鲜了，这辽参。 是、啊。 而且泡发这个，你看这辽参全是刺儿，这刺儿特别难得。 哎、那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注意摘。 哎，不摘。 刺儿不摘 咋那么好玩呢？你 我 这 干你看弄的，我干的我是怕刺儿扎着我。 是吧？ 可就得吃这刺儿，是吧？ 对，哎，哎你看这个大叔你就知道。 头着 。哎。你俩要是能点辽参，那你俩是不是有钱呢？ 我们钱呢、啊、也不是什么好，不是好、啊，不是那么好挣的。 可不呗，哎、我就发现哈，现在，哎呀，有人老想歪道，你看见没？ 谁呀、啊？ 就前两天报纸上说的， 嗯、 啊，就好像也不搁哪嘎有一个人，就山楂把核抠出来，然后再碾成泥，再搓成丸儿，就。当什么保健品卖给老年人？ 我知道，知道，延年益寿丹， 哎， 是不是？ 是，就反正就是保健品，保健品 是 吧？ 是是是。 哎呀，这两天说他那人就被抓了， 啊， 挣老些钱了，坑老多老头老太太了， 被抓了 啊！ 抓了，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我就跟你讲。 那个， 你这玩意儿挣钱哈、哎，你得讲究道，你知道不？ 对对对 对, 对， 生财真得有道，要不然你这玩意儿，你说你挣这俩钱儿、哎，剩下那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边。 哎，站住！站住！ 大哥，大哥， 老头追了，快跑！ 别跑！没准找咱有事儿呢。 有什么事儿？这老头肯定是 站住！我盯着。 哎，两个小伙子，站住！ 你看你乐了。 哎 呀，大爷！ 哎， 空巢老人。 我是一个空巢老人。 我知道。怎么呀？找我什么事儿？介绍老伴儿。 介绍什么老伴儿？我就跟你说呀，你昨天卖我那枕头， 啊，怎么着？ 给大爷再来一个怎么样？ 啊？ 给大爷再来，来， 不来 啊！我送人， 不卖，卖不了了，不卖。 那就钱够，哎，兄弟， 可以买钱啊！ 啊，兄弟，不能再卖啊！那不能再骗人了啊！ 不卖，大爷， 不卖呢？ 不卖。 昨天是40两啊，今天我这么着，我给50两，我买还 不 行吗？ 不卖，得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哥是不是？不卖啊？ 不卖， 卖不了了， 这事上家聊聊去啊，得说说这事儿啊，我这还得买呢，啊？ 不是，别上家去了吧？ 别的呀，上家里吃点喝点聊会儿啊，再买啊。 别上家了，那个，那什么。也别找我们了，我们那枕头没什么用。 什么？ 没什么用。你说那个，你要倒牙嘛，那个，就是我们俩自首，那就是一破石头。我哥雕的倒挺细致的，没什么什么治落枕的。 小伙子，这是算说实话吗？ 那我们这都自首，我们这样。 你说就你们俩卖这破玩意儿这假枕头，大爷我能看不出来吗？大爷我退休之前是临安玉器厂的玉器工人。 那干嘛呀？ 我呀是感谢你们啊，对我这么一个空巢老人的关心啊和温暖啊，我早就识破了，知道吧？哎，这个、 哦、 这几年呀，我那孩子们也不在家呀，我呀，这主要是谢谢你们哥俩对我主动的关心呐。 包想今儿让我们再去一趟，再陪您聊会儿天儿。 哪怕我再花50两啊，我不让你们陪我聊会儿天呢。 您别这样，保证不靠骗人卖枕头生活了，您放心吧。他手里这把刀使得又不错、 啊嗯、 所以我总结这综合这两点，我决定让他呀 干嘛 给人修脚去。 对， 我呀 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还好咱们今儿故事里这几位都及时的悬崖勒马了，两兄弟就此叫改邪归正不说，咱们这位大爷啊其实也挺幸运的，他们的碰撞纠正了对方的执迷不悟，同时也因为他们共同的善意才有了最后的皆大欢喜。这正是及时醒悟真不易，人生如梦又如戏，若问其中何所解，互帮互助怀善意。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